从前有个男孩夜里说想让我于森林见面，原定说爱谈情，却碰巧天气转差，刮风闪电，然后对话似被风雨间断，被雨打湿了的手指冻抖颤，难道你是仙子与我不相衬，累你受尽天谴， 陪你活过一天，陪你坐过飞机，陪你令我轻松，也令我激到心思紊乱， 连唱的歌也觉遇见， 连拍的拖我也原是害怕这样会很留恋，陪你度过春天，陪你度过秋天，陪你直到冬天，却怕与你没法一起蜕变，若然开始怎样可免悲剧上演，细雨像谈说起世间的感情幽暖，然而我却抬头看满天星宿，沉默用心许愿，流露伤感的眼，只怕对望，害怕有天我将会飞得很远，难道在你孤单困恼寂寞时，我再飞返身边， 陪你活过一天，陪你坐过飞毡，陪你令我轻松，也令我激到心思紊乱， 乱唱的歌也觉悦耳， 乱拍的拖我也原是害怕这样会很留恋，陪你度过春天，陪你度过秋天，陪你直到冬天， 我怕与你没法一起蜕变，若然开始怎样可免悲剧上演， 陪你活过这天，无法坐上飞毡，情况令我心酸，也令我激到思想错乱， 乱了的黑发似为变， 为了遮掩眼角泪湿了，结果证实我很留恋，陪你度过春天，陪你度过秋天，难过到冬天，你我到最后说不出再见， 从头开始，假若知道。